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二十一章，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。话说九叔呢，被文才中了一拳之后，就同秋生去了四合院外面，就在生闷气。咁受咗一番惊雷顿悟之后呢，成个人就豁然开朗啦。咁讲返文才里面，至于文才呢，已经扶咗小红入返屋里面。由于小红依家係实体，虚虚弱弱，若隐若现咁，文才自己都唔知点样同只鬼嚟医病，只能够点咗几柱香，攞啲药油，咪睇下试下帮小红捽下咁啦。而喺呢个时候，小红嘅娘亲已经醒返㗎啦。一边就震腾腾咁执住啲包袱，一边就同小红同文才讲啦： 小红啊，仲有呢个文才大哥系嘛？不如我哋都系走吧啦，长久之计喺度咧，都唔系咁合适嘅。 咦？一声，九叔就从秋生推门入嚟啦。小红一见到九叔啫，成个人一噏。马上就匿咗佢阿妈后边，而文才呢亦都挺身而出，拦喺个两母女前边。 师傅， 系唔使惊，定啲啊！ 秋生一边讲，一边就攞张凳过嚟，抹抹凳上面啲灰尘。 师傅，请坐啦。 九叔啊，拍拍秋生，行前两步就讲啦： 系师傅唔啱，对唔住。 文才佢哋几个听到。当堂打个突，口窒窒咁讲： 师傅，你 系唔使讲，你哋唔可以再住喺嗰间茅屋里面。小红两母女听到啫，慢慢就自己识做咁样行开，讲咗声： 大师，打搅晒啦，我哋都系走啦。 一路讲，一路就慢慢谂住行出去。 诶，你哋都唔可以走啫。 小红就急啦： 大师。走又唔得，留又唔得，咁你想我哋点啊？ 人属阳，鬼属阴，呢、这个你应该知道啊。我知道你一片孝心，但你每日都陪住你娘亲，你睇老太系咪成日都有病啊？ 小红听到咁样，即刻就移去佢阿妈隔篱，扶一扶娘亲。只见小红嘅娘亲果然精神啊萎靡，两只黑眼圈啊！好似国宝咁样噶啦，当然佢身体系有病，而呢啲病咧睇起身亦都系越嚟越重咁样。 小红嘅娘亲即刻个双手攞住小红， 小红，阿妈唔紧要噶，但系你， 九叔啊继续讲啦， 所以你留喺呢度对文才亦都冇好处啫。 文才望望小红。呢、这个时候，秋生一个箭步行上去，拍拍文才：， 喂，唔好行咁近啦、 啊！我咁未啊？阿师傅啊，咁文才应该点啊？咁佢哋又点样安置佢好呢？ 我系叫佢哋唔好住茅屋咯，呢度咁多房，做乜唔住间好啲嘅？ 真系噶，师傅，咁得唔得噶？ 咁啊，当然冇问题啦。师傅阴阳调、啊，做咩啊？你条气唔顺咩？ 小红听到成个人喜逐颜开啦。 大师，只要我仲可以尽一啲孝道，照顾到我阿妈，咁我咩都听你噶啦。 九叔望住小红，慢慢就咁岌头，笑住就讲啦： 鬼有咁嘅孝心，实属系好难得嘅。正所谓百行以孝为先，莫讲话系鬼，如果人有咁嘅孝心，亦都系好值得尊敬。是咪啊，文才？ 文才见到师傅，咪醒起啱啱丙咗师傅一锤，非常唔好意思，啱啱个头。 师傅得啦，道士捉鬼系啱嘅，捉嘅系衰鬼。如果鬼都有好嘅，咁我哋有能力，点解唔帮呢？ 秋生啊，即刻拍马屁啦，系咯，你睇师傅深明大义，胸怀阴阳两界， 得啦。快啲攞把遮俾我啦！ 阿遮，师傅你要出去咩？ 超，所以话你不学无术，攞把遮嚟啦！ 阴灵去你阿爸借里边噶嘛？ 哦，明白。 我知啦，我去攞下师傅。 文才同秋生咧，即刻行咗喺小红嗰边，将老太手上面几啲行李其中把遮咧就掹咗出嚟交俾九叔啦。九叔将把遮一拧啊拧开，同时口中念动咒语， 合及二律令， 将把遮向里边一扬，望住小红讲： 嚟，入嚟呢度。 小红一合头，多谢大师。 随即嘅身一拧，鬼影一去，呼咁一声就化成一道白烟，收咗把遮里边啦。而九叔见到小红已经入咗把遮度咧，一收好把遮就讲啦： 嗱，冇乜必要嘅，就唔好成日出嚟。如果唔系，对老太身体唔好嘅。 一边讲，一边又将把遮递咗俾文才。文才嗱嗱声啊递俾秋生，秋生啊望望文才，跟住啊秒秒九叔： 嗱，我帮老太卸低啲行李先。 一边讲啊，膊头啊撞撞文才。文才两步行上去， 师傅啊，好似仲有啲手手尾你又未做喎，咩事啊？咁嘅，师傅麻烦你嚼翻我一锤好唔好啊？咁如果唔系我良心过意唔去嘅喎，唉，算啦。啊，都唔可以算嘅，你啊最棘手，即系作为徒弟咁样嚟嚼师傅咧，就真系大逆不道。咁如果师傅你唔执行下呢个家法啊呢啲嘢，你唔打翻我，我惊我一世都瞓唔着。 好，咁我轻轻打翻你一下啦，好冇？ 啊，好啊，师傅，咁你随便嚟咯噃。 一边讲，九叔个褪后两步， 准备好未？细细力咯。 啊，准备好啦，师傅。 文才一边笑，一边就挺住条腰。 啊，嗱，师傅，你啱啱打咗你嘅肚咧，咁你又还翻一嘢俾我，咁啊无数啦。 话音未落啫，只见九叔一脚踏前，本来就系背对住文才噶啦，身一拧，只听到手臼上面咔哩咔啦咁嘅声，砰咁下就中咗落文才嘅肚度啦。文才一被九叔打中，成个人弹开两米咁远，背脊一撞，啪啷，连台都震烂埋，一路揞住个肚，一路讲唔出嘢。 师傅， 秋生喺隔篱行过嚟啦。哇，师傅真系好细力、啊。文才，你执到啦，师傅大人有大量，轻轻嚼你一嘢。 咁啊，师傅冇攞我命都算偷偷笑啦，系咪？ 九叔啊，直翻个身，梳梳自己啲头发， 系好轻强噶啦。 一路讲，一路笑住同秋生行咗出去啦。文才啱啱爬起身，咁一下，呕咗一啖黑血出嚟，呕血还呕血啫，只见到文才咧，成身都冇咁冤啦。文才啱啱个头。 我莫非是师傅啱啱一拳将我啲淤血都打埋出嚟？哦，又系，自自从我婷婷佢要翻嚟呢边舅父度，短短几日时间，点解日日都俾人打嘅？你话真系，唉！ 一边系暗沉住，一边就爬起身，送一送啲筋骨，咁啊果然就舒服好多啦。而另外一边呢，喺咸水镇嘅荒郊。就传嚟一声声诡异嘅鼓声，咚咚咚咚，只见到一个白发苍苍嘅白衣公，攞住一嚿人头骨做成嘅鼓槌，喺度敲紧个皮鼓，一路敲，四面八方嗌唔上名嘅蛇虫鼠蚁嗰啲昆虫毒虫，慢慢就向呢边爬紧过嚟。原来就系呢个宝老师，而宝老师身后呢？就跟住一个身光颈领嘅阔少爷，大家应该估到系宝少。只见宝少块面一笪红一笪青，好明显就系宝少俾文才佢哋查获咗单嘢之后，就叫呢个神神怪怪嘅宝老师谂住复桌啦噃。只见到两个人啊身处一个法坛，咁点解叫法坛呢？原因就系佢摆得好有讲究。中间有两个皮鼓，皮鼓旁边 分别就放住两堆火，而架起火堆嘅咧系一啲兽骨，哇，手臂咁粗嘅，而外边就有一个圈，个圈就用啲乱石堆成一个个唔同嘅形状，隔篱就放咗几个罂，罂里边咧就开盖嘅噃，不断就有啲毒虫啊、毒蚁咁爬入个罂里边。只见到呢个宝老师左手啊攞住一个人头嘅发锤，右手咧就攞住一个皮鼓，皮鼓旁边仲有一嚿兽骨，而身边啊不停咁烧住啲唔知乜嘢嘢，总之啊几股烟就冒起，神神怪怪、鬼鬼异异咁。只见到宝少行过宝老师隔篱讲啦： 啊，法师，你一定要帮我报仇啊！你话嗰个咁嘅冚家祥啊，文才系嘛？佢呢次又会唔会死啊？你话？ 宝老师一路敲住个屁股，就将左手攞住嗰个人头发锤咧，交咗俾阿宝少。原来啊，呢个人头骨发锤上边仲有一圈一圈嘅符文喺度嘅添。只见宝老师啊讲： 你咪睇住嚟啦，急乜嘢？啱嘛？如果今次唔可以攞佢啲命嘅，咁我从师怪老子呢个命就调转嚟写，好嘛？ 一边讲，攞起身边一个大酒程，只见呢个酒程咧，上面密密麻麻刻满咗啲符咒，酒程上面就蒙咗一块唔知乜嘢野兽嘅皮，用麻绳啊勒住。上面用插住一支好似三叉戟咁样嘅一个钢叉，只见宝老师一手攞咗个酒程过嚟，慢慢就行咗嗰两个石堆前边咧。嗱，啱啱讲过啦，喺呢个所谓嘅法坛前边咧，冧住几堆怪石噶嘛。只见宝老师行到去呢个怪石旁边，一打打佢个酒程，哇，里面全部都系啲咩曱甴啦、毒虫啊、毒蚁嚟嘅。只见宝老师谂都唔谂啊，一手啊叉咗落去，立就立咗一堆曱甴出嚟，哇，核突到不得了啊！慢慢就行过乱石堆里边，求其掀开一两嚿石，原来里边系冚住两具干尸嘅。只见呢个宝老师咧，啊，佢真名应该系从师怪老子至啱，三爬两拨拨开咗冚住干尸嗰啲石头。只见呢条干尸啊，两只眼珠突出嚟，你话佢死晒咩？又好似唔系，仲见到个血管噼啪噼啪咁跳紧嘅，但系成条咁嘅干尸已经冇晒生命嘅迹象噶啦，眼神呆滞，怪老子一手啊揿住干尸嘅头，一抹就抹开个嘴，将啲毒虫啊、曱甴啊，全部放入干尸个口里边。宝少喺隔篱睇到。哇，差啲连黄胆水都呕晒出嚟啊！但系又唔敢行开，直至佢睇到阿宝老师就系呢个怪老子咧，将个罂里边所有嘅曱甴同毒虫都塞满晒两嚿干尸啦，咁啊惊惊青青咁样三袋到揞嗰张纸出嚟。呢、这个时候怪老子已经行咗过嚟啦，阿宝少就讲啦： 啊，法师，你睇下。这个、呢个咧，我又花大价钱揾人查过，起咗呢个叫文才嘅底嘅咧。原来呢个吴家祥文才系个孤儿仔嚟噶，我几辛苦啊，先喺香管所度查翻嚟噶。你睇， 要报仇就要一步到位，千祈唔好有手尾啊！你话系咪？有咗佢嘅时辰八字。我就可以叫佢生不如死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 怪老子一边讲，一边就攞过咗嗰张写住文才生辰八字嘅黄纸过嚟，行过去法坛嗰度，只见法坛上边呢，仲啱好放住一个好奇怪嘅钟，就一定唔系汉人用嘅嘢嚟嘅咧，有啲类似。好似而家啲红酒杯咁嘅长长嘅一只杯脚，我青铜做嘅噃，而上边咧就系一个好似香炉咁样嘅嘢。只见呢个怪老子掀开咗呢个长脚香炉中，随着个袋里边揞出咗樽嘢，就将樽里边嘅粉末咧一啲一啲咁渗咗落个香炉中上面。 啱啱一渗落去啫，即时泛起一阵绿烟。 许文才啊嘛，这个死靓仔，我都想教训佢好耐噶啦。 一边小主就将写住文才生辰八字嘅钟王子啊塞咗喺个钟里边，一吸埋个钟盖啫，啲绿色嘅火焰当堂就啪一声就烧着咗。怪老子就即刻攞住呢个钟盖行上法坛嘅另一边，只见上面就一个人样嘅木雕嚟嘅，就好似非洲土著嗰啲雕像咁，头大啊身细，揭开咗个香炉钟之后，喺法坛上面攞起支毛笔，染咗啲唔知咩灰，将已经烧成灰烬嘅八字纸啊喺个符钟里边一撩，即时一道绿烟就缠绕喺嗰支笔上面咯。怪老子一边啊撩住嗰啲绿色嘅轻烟，哇！啲绿烟又好似唔识走咁嘅，一直啊缠绕喺个毛笔嘅笔头上面。近手咧，怪老子就一啲一啲就涂喺咗呢个造型奇特嘅人偶七窍上面。近手口中嘅念念有词，一边接过咗宝少爷手中攞住嘅嗰个人骨法锤，另一只手咧就攞住一个用黄铜造成成个短柄狼牙棒咁一个鼓槌，对住前边嗰个鼓，嘣嘣咁敲咗起身，一睇就知道系邪法嚟啦。咁究竟这个藏尸怪老子谂到啲咩方法，做咗啲乜嘢对付文才呢？且听下回分解啦。